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鼓。 好，翻嚟见到我鬼面笑嗰部电脑，点解？因为阿南就翻到嚟啦， 回归 啦，见到阿南着件公民抗命 T 恤翻嚟。好啦，我就讲翻呢件事先啦。其实我哋啱啱即系啱啱就讲紧个排污问题嗰样嘢啦。喂，其实啱啱就系话讲紧系应该政府，就算你要排污咧，即系我就算退一万步啊，俾你搞个公园啊，你都要有个合理嗰个排污嗰个预防泄漏措施。我当佢就算佢泄漏咗之后。你要有啲措施防止會係擴散民居，而家就係冇做呢樣嘢啊嘛。即係我退一萬步，即係我退五千步，退少啲啦，係嘛？咁你當你俾你即係搞側邊個排污設施即係海濱長廊嘅時候，你都要其他海濱長廊咁長嘅範圍，你都要有啲即係措施去防止佢洩漏啲污染啊！而家係冇啊嘛，完全 應該咁講就話，佢話佢會 有啲嘢， 佢會監測啲嘢。咁但係譬如我就頭先講，有已經有幾個漏洞喺度啦嘛。咁當然啦，即係你用呢啲嘢你懟佢，咁佢咪話：哦，咁唔緊要，我咪去立法會追加撥款咯，咪攞多啲錢去幫你冚多塊膠布喺度啊，咁之類。 即係， 但問題好笑，我都話你監測嘅時候係咪即係監測到有事，然後先要再加強嗰個防護工程係咁？唔係調翻轉咩？應該做曬所有防護工程先做呢樣嘢。佢調翻轉嗰啲嘢咁得意嘅點解？ 係啦，當然即係個問題就係話 ，OK， 你咪我哋可以攻擊佢呢啲嘢係咪？咁你咪攻擊佢咯。咁跟住佢話：我唔緊要，咁我咪。再打一大啲條數咯嚇，我咪即係嗱，大家要記住，佢工程問題咧，永遠咧佢都話有得解決，呢個係錢嘅問題。但係你要記住喎，呢個錢，所以呢個點解係規劃問題就話，有冇必要要搶呢個地搶到咁樣？ 係咯， 嚇你要搶到咁多人出嚟抗爭，營都擲埋，你公公婆跪喺度喊，咁就求你留個公園。咁小嘅公園，即係唔係話好大嘅公園，使唔使咁啫？咁所以我哋同埋個最特別嘅地方喎，你要留意喎。我出去即係做簽名運動，由舊年十月做咗幾輪嘅時候，我收集到好多嘅市民嘅簽名嘅時候，即係發現咧，差唔多係根本係98% 嘅人咧係即係反對拆個公園嘅，即係話咧而家係當區嘅區議員，即係呢個民建聯嘅區議員咧，係願意係即係喺極度係違反民意嘅情況底下，都要撐政府咁做嘅時候，你話冇 你嘅輸送，輸送 你貴信 嗱呢個開個名，葉國軒同埋陳學峰。 葉國軒咪大家都識啦， 唔使講啦呢個嚇行政會議成員之一啦。咁其實啱啱我睇翻資料咧，原來佢話葉國軒即係佢哋開區會嘅時候，佢話支持起呢個屋，但係就要考慮到唔知乜嘢咩西環村重建計劃嚟嘅，佢有呢個咩嚟嘅咧？ 咁其實呢、這個我聽到啦，就話。即係佢哋可能都唔係第一次講啦，可能講幾年㗎啦，就話即係嗰陣時，因為西環村都咁多年啦，好似都成50幾年。 50幾年 啦，咁其實即係可能嗰個時間上都係啱，係需要有重建。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裏邊，如果我冇理解錯啦嚇，即係當然有啲居民就想，有啲居民唔想。咁但係可能大家都關心就話，誒、哎、咁如果你要重建嘅話，有冇辦法原地安置或者原區安置咧咁樣嚇，咁所以喺我哋即係有眾多嘅建議啦，我哋唔想話只得一個建議，但喺其他嘅一啲方案我哋睇過咧，就話其實咧就有啲做法咧就可以係一個雙贏嘅方案，又可以保到公園，又可以咧就係透過咧佢嘅呢個重建西環村咧係可以咧，因為佢重建咗之後咧，佢規劃得好啲咧，可以就係增加一啲單位。咁而咧，其實你留意喺嘉惠民道嗰個再上嗰個舊嘅警察宿舍嗰度，其實係已經可以準備好咧，就係去到起公屋噶嘛。咁嘅時候變咗，你嗰度一起咗公屋，你就可以將西環村嘅居民係園區就安置喺隔離啫嘛，係咪先？你熟曬啦啲路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就可以再重建西環村，就去到咧，去到攞翻嗰啲嘅單位。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雙贏嘅，因為咧你要留意喎，嗱，佢政府。 話在那個公園起呢，其實是我們規劃師看過，其實都是講600個單位的、 嗯、 因為剛才我說1000個單位、 啊、 其實是不是只是公園的嘛，我沿著維多利道即是向即是公園的西面那裡，它還有兩個地盤，那裡就起400的嘛， 是是是是、哦、這裡 600個，這裡600的 400、啊 哦、其實只有600個單位而已嘛，還要10年之後其實你解決香港什麼問題， 還有它600個單位 它是不是真的用了 lot area 可以起曬的，還是它其實話就話600個單位其實起不到那麼多的。 咁你當信佢先啦。 即係唔係你計翻佢嗰個成本係唔值噶嘛？係咪喺咁少單位喺塊地又排污又剩？ 咁啊，大家選擇下啦。咁咁但係如果喺隔離咁蝕底嘅，你覺得點解？ 點解會做咧？咁硬淨先， 點解喺度要做咧？因為佢都企得好硬喎呢樣嘢。 咁好明顯就話即係有唔知點解啦，即係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嗰笪地。嗱、你睇下留意過嗰笪地就話、前面海濱長廊無敵海景，咩都唔會做噶啦嚇。將來咧，因為佢海濱長廊嘅關係咧，將來一定唔會再喺嗰個起屋嘅啦， 係啊， 唔 會嘅咯， 冇再填開。 咁嘅時候，嗰笪地你估即係變成豪宅咁賣，你要賣到幾多錢咧？啊，咁你 50億咯 ，check 咗啦，50億啦。其實點計咧？佢就係每尺大概會預萬啦，咁樣乘翻8個地積比率，大概就50億嗰塊地。啱啱個公園仔嗰塊地， 係咯， 所以咪豪住啲肥豬肉咯。 咁所以你話即係，但係如果你有新型方案，你保留翻公園，咁你成區嘅居民咧？都可以咧，即係享受到一個綠化嘅一個地啦。而透過頭先嗰個西環村重建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就製造咗更多嘅單位啦。咁嘅時候咧，就其實係雙贏嘅。好啦，嗱呢度係其中一個方案，即係我哋其實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咧，都可以咧係產生到類似嘅效果嘅。咁、我哋其實咧就喺呢一個嘅建議，其實我自己最近咧。就已經特別在我哋上次就去咗特首嗰度啦，即係請願啦嚇，禮拜二行政會議嘅時候，咁但係我哋上個禮拜我又再寫個信去㗎，就再要去做即係要求佢即係體恤民意，就做一樣嘢就話嗱，好老實講，你既然呢件事咁大爭議，喺立法會嗰度嚇都真係傾到即係啲議員都話要嚟抽起佢，咁而家抽起佢啦，你擱置咗佢啦，既然咁大爭議嘅嘢啦。點解仲要擺喺城規會嗰度先？你不如喺城規會嗰度就抽起咗呢一個土地，這個公園要更改土地嘅嗰部分，以至到其他嘅部分咧就可以繼續去。譬如話，我哋好需要公屋。咁公屋嗰部分亦都喺呢個大光圖裏面㗎嘛，咁你唔係搞咗咪繼續去咯，係咪先？即係你點解要將個咁爭議嘅地方都擺落去？ 即係奔道曬一嚿嘢，一係有，一係就冇，但係咪都有㗎啦？死唔死？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即係第二次去特首嘅時候就即係希望佢就係即係你不如咁樣做。嗱，咁你話我唔係喎，喂，上咗城規會嘅喎，咁你 set 咗，你點可以又改？喂！你想想他2月26號說隔離了上城區會，3月幾號又再隔離過，喂，那有什麼不行？你有沒有違反什麼規例？沒有，是不是？那時候現在你見到有不妥你才隔離過，如果你喂又有不妥，你就 再隔離過， 有什麼問題呢？ 原則上真的完全沒有問題，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政府會這麼咬住這個這樣的公園，因為如果你用來建私人樓的，那你為什麼，即是你基本上又是將當區的公共優惠空間送給承建商，給他們賺錢，政府又賺，他們又賺損失的就是居民，那你沒理由這樣去做的嘛。 是的，為什麼呢？我們其實孤立體覺得可能這個地區，其實我們剛幾個節目都講過，屯門、大嶼山、元朗，你講一大輪東西，其實什麼呢？之後我哋咪講過一集大嶼山嘅個東大迴都會嘅，其實就係港珠澳大橋條路扮過去屯門，再扮過去呢一個大嶼山，再扮過去呢邊呢個青蛙西邊啊嘛。點解要起呢個城咧？就係因為可能之後 CBD 香港多咗個，就係呢一個咁嘅西環同埋堅尼地城一邊啊嘛。所以咪要喐呢度啦，要 依啲係即係雖然有啲陰謀論咁睇，但係如果大家逐件斬件咧，跟 住砌翻埋 一齊咧，你會見到依幾年嘅規劃咧，全部雖然係分開幾屆，但係點解要喺依十年內做咁大型嘅規劃咧？其實大家都慢慢真係有留心嘅人咧，係會睇到 砌翻地圖出嚟， 係好有問題嘅，係成件事係包括佢成，亦都係點解陳學峰依啲人即係喂。民意基礎的區議員是不是、你這麼反民意的情況之下，即大部分人都是不想起這個公園的、但不想拆這個公園的、他是要做，那這些東西呢令到我們沒辦法不去揣測，他有一些陰謀在裡面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都不是陰謀，都做到明明，即做到很出面的，我們說齋，喂 你話曬都係一個招，因為而家你冇曬委任區議員啊嘛，你都要選啊嘛，咁你下屆點算咧？即係四年後係嘛？同埋你呢一個即公園起完之後，啱啱話即係嗰啲設施起曬之後，你對嗰個居民話九成都反對啊嘛，係嘛？你咪下面你下屆唔選先？葉國謙同埋呢一個咁嘅陳樂峰， 葉國謙就冇選㗎啦，已經 退休啦， 佢交咗棚㗎啦，俾阿楊開榮交咗棚㗎啦。咁啊咁啊邊個就應該會選落去嘅？唔知啊，而家可能會選埋超區或者區議一啊，可能等葉國謙個位，唔知唔知有好多有好多嘢都未知之數。咁但係就變咗今次呢樣嘢，譬如隔離，即係頭先阿 Ben 講過有好幾個唔同嘅 counter proposal， 即係證明堅尼地城本身係有好幾個地方係可以起呢啲咁嘅樓嘅，就並非淨係一個地方嘅。咁佢咁著重呢個地方咧，我諗我哋都好有懷疑啊。咁係啦，咁我哋而家下一步講，可唔可以講一講我哋而家一個扎營嘅抗爭行動喎，好型喎， 有咩扎營呢一個係嘛？ 咁阿 Ben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行動嘅，即係一啲來龍去脈啦，即係之前做過啲咩啦，今次呢個行動希望可以達到咩 objective 啦，達到咩目標啦？咁我哋觀眾如果想參加嘅，可以點樣去參與啦？ 咁其實就嗱，我都係住喺嗰度嘅街坊，咁舊年即係十月開始即係做呢樣嘢，希望可以為個社區做盡翻啲力啦，咁樣。咁其實我哋其實都即係好慘嘅，即係其實街坊人翻工嘅 性，我絕對明白過你。 咁就其實都做咗好耐啦。咁嘅時候，咁我哋就嗰時就1月2日最後就搞咗第一次嘅一個嘅公園嘅活動啦， 野餐 啦，就野餐啊，咁野餐咁又有導賞團提示啦，又有講社區歷史啦，咁嗰陣時就吸引咗即係百零位嘅街坊咁就走嚟，咁嘅時候喺嗰陣時開始嘅時候我就即係寫咗封信就邀請中西區所有嘅區議員， 係 即係了解下情況咁等等，咁嗰陣時就即係許志峰就有嚟到嚇，咁我哋當區嘅區議員就消失咗啦嚇，咁即係許志峰嚟，咁之後佢就即係認識咗啦。咁佢之後都有關注呢件事嘅。咁我哋其實3月6日又再搞一次嘅。 OK。 咁嗰一次咧就係即係講多少少除污嘅問題啦，同埋嗰啲嘅即係民間嘅方案。咁嘅時候之後咧，咁即係許志峰就即係自己即係覺得就話，即係都唔可以就話成日都得個居民喺度做啦。咁佢即係個作為中西區區議員，咁佢就覺得即係都要盡翻份力。咁所以佢就提出咗呢個嘅做法。咁呢個做法同居民嗰個我睇到個協同效應就係，因為我哋居民好多時候做呢啲嘢咧，即係而家居民其實有兩場仗打嘅嚇。咁前排嗰場仗就係打緊咧，就係除污嗰仗，就喺立法會撥款，咁嗰度就得到泛民嘅議員嘅支持啦。咁就即係擱置咗呢個財富撥款，係咪啊？咁即係今屆唔討論啦。今屆立法會唔同類，唔討論。咁所以咧就而家變咗另外一場仗打緊咧，就係城規會嘛。咁所以而家其實要做嘅嘢咧，就係即係揾多啲人咧就簽申述書，就反對即係政府去到即係拆呢個公園。咁而呢樣嘢咧就係個協同效應咧，就話我哋居民好多時候就係週末去到做啦，攞簽名啦。咁但係即係許議員同佢嘅團隊喺度做嘅時候，就可以即係1日24小時嚇，即係weekday 嚇，即係翻工嘅時候咧，1至5咁佢都可以去做。咁嘅時候咧就變咗可以互相嘅幫助咁樣咯嚇。咁而大家居民點樣可以參與嘅時候，咁即係好明顯啦，即係多啲去簽名 啦， 簽名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啲人係好有心去即係份公園嘅 份公園，或者起碼擺下街站落嚟嚇。 咁 我哋之後咧，我哋會做咧，就係之後嗰幾個禮拜，我哋會將其中我哋一個譬如街站嘅 schedule 咧，就擺翻上去我哋嘅網站啊，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幾個唔同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嚇，其實我哋節目 post 上我擺頂嘅叫咩咧？你叫做守護堅城嘅 page 咧，有個聯署嘅擺上網啊，大家記得撳入佢入面可以就聯署嘅 嚇。同埋如果你想過嚟街站幫手咧，都非常歡迎。 咁點啊？PM 邊個先？要上嚟街站？ 你可以PM 守護堅城個 page 啦，又或者可以我哋都會整翻我哋個 page 會整翻一個咁樣嘅Excel 就話俾人哋聽，我哋邊幾日會擺街站喺邊度擺幾點擺？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睇住嗰樣嘢打俾我哋又好，或者 PM 我哋又好嚟幫手。 好啦，咁講完即係呢一個即係抗爭之後咧，喂，其實大家覺得咧， 其實呢個抗爭好似話有風險嘅喎，好似話犯啲公園條例咁樣樣。 係公民抗命嚟嘅。 其實高手怕先嗰樣嘢，怕先驚唔驚先？ 公民抗命嚟嘅，咁即係收翻香港公園咧，係應該唔俾人責刑嘅，即係呢個係康文署條例嚟嘅。咁你話係咪一個好嚴重，使唔使怕嘅？咁我覺得冇咩好怕嘅。歐少尼去到點啫？你即係我唔即係唔係一個刑事罪行啦？佢起碼 佢好似有個咩遊樂場咩地遊樂場地規例132BC章咁樣。 是但其實 很簡單，其實你怕啲污染嗰啲致癌物，定係驚嗰啲咁嘅罰款之類咁嘅嘢？你驚邊樣咧？係嘛？命質緊要定？ 同埋我覺得亦都係另外一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你唔可以俾佢咁樣踐踏居民嘅權利啦、因為公共優惠空間喺香港依一個咁樣地少人多嘅地方，大家已經喺屋企好逼噶啦。堅摩，我哋成個西區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人口老化問題比較嚴重。OK， 好多老人家都係靠依啲咁嘅免費公共優惠設施去即係去提升佢哋嘅生活水平。咁點解要剝削佢哋依啲嘢先？如果喺非必要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应该提供更多这些公共游戏设施的嘛。其实你就算看中国，你不要去到那么远，你看我就是看中国，都很多地方会有这些这样 的起码公共游戏设施。我觉得更加不用说了。这个 quality of life 是很基本的东西。环境的绿化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加好，令到我们的健康更加舒好，生活更加舒适。这些是一个即是越来越多科学证据证明的东西的。我觉得即是他这个致癌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到。咁我哋可能要第一個政府進一步嘅一個報告，我先睇到。但係咁樣去，因為建設，因為去輸送利益俾一啲私人發展商又好，或者等佢自己可以收多啲錢又好，或者配合佢成個咁樣嘅規劃用途又好，點樣都最後得益嘅並非市民啊嘛。 而家都唔係講得益，直頭係直條命嘅問題啊！可能係 咯，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嚇。咁我哋都真係唔好想話出嚟，除咗我真係唔知道佢呢樣嘢係咪會，即係之前有一個中大嘅土壤報告嘅，我好似記得，就話佢哋將嘉陵一即係下低即係挖咗啲土壤出嚟啦。咁喺一個 laboratory condition 入邊就將佢同一隻擺埋，同一隻老鼠擺埋落去。咁喺一個禮拜內，一隻老鼠咧就已經驗到咧係有癌症嘅。即係我哋係有嗰啲咁樣嘅報告，咁但係依樣嘢就唔能夠完全成立噶嘛，係咪先？即係第一佢個污泥喺好地底嘅深處啦。第二頭先阿 Ben 都講過，佢係咪可以揮發嘅咧？佢係咪會變咗 airborne 嘅咧？佢係咪會令到人哋咁樣去即係會有咁樣嘅問題咧？重金屬會啦，但係下咗 carbon 會唔會咧？ 即係如果你睇翻政府嘅報告咧，即係佢有幾類嘅污物噶嘛，咁嗰啲即係揮發嗰啲就 VOC 啦，咁呢類係唔係嗰度嘅，咁所以揮發嗰個嘅污物本身就排除咗噶啦，即係而家只不過就話嗰樣嘢本身係一啲固體嚟嘅，就唔溶喺水，咁所以就佢又埋喺地下嘅深層嗰度嘅時候咧。你不刮它出來 就沒影響 了，就沒影響了。所以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即很邏輯上公園19年、如果政府2002年已經發現了有這件事了、是不是即是再加14年，即是這麼多年它都沒有做事了，我說這個死了，你一是呢他就其實已經是有事、已經拿了事、自己就想著不做呢、我就說喂，可不可以整個堅摩區幾多萬嘅居民啊，一齊去啦！呢鑊嘢政府衰得仲衰過， 係啊！呢個 一齊去驗有冇癌症， 係啦。咁呢個仲衰過鹽水事件，因為佢唔單止有重金屬，佢仲有致癌物，係咪？ 係。 好啦，但係如果你話哦唔係啊，其實真係冇事嘅，十九年都冇事。 咁就唔好搞佢冇事咯。 咁你咪真冇事咯，係咪先？咁樣。咁嗱 ，OK。我哋小心啲，就係唔好中政府嘅圈套，即係佢其實以除污為名，就想鏟起佢啦。 因為除污，大家都好似話冇嘢好講咁啊嘛。 地下又污糟，你哋地下有個垃圾，好自然會執噶啦。即係搞清楚個規劃問題先。即係其實嗰個地方，從規劃角度嚟講，其實根本就應該係一個綠化嘅休憩用地。你有海濱長廊，你咪連接落去咯，咁咪引居民從嗰度去到海濱咯，咁咪大家都好啦。咁亦都政府係有個標準㗎嘛，一平方米嘛，每個居民咁咪係盡量滿足佢囉。咁而家都滿足唔晒嘅，不過好啲㗎嘛， 0.95都俾佢算啦， 都算啦，算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從規劃角度嗰度應該都係攞嚟做公園㗎啦。假設下 for some reason 即係政府真係衰咗嗰度真係有問題嘅，咁你即係好老實講，如果你擺喺度，聽日就即刻大家都會染咗癌症嘅，咁我哋都冇辦法噶啦，你都要除噶啦，係咪先？ 係。 不過咁，你除咗之後，你起翻公園喺度咯。 嗯。 即係你唔好 借啲嘢你巡咗之後，哦，無端端借咁 就冇咗公園啦， 完咁咪完咗啦。 佢係咪都好有啲阿婆？就十年之後我都真係掛咗啦。哦，咁樣咁啊，其實真係喎。如果你由零，即係佢其實由起咗十九年，即係話1997年已經起咗啦。九七年到而家，咁如果大家應該，如果真係有啲咁嘅致癌物質咧，什麼什麼，其實應該會睇到一個 statistics 喺入邊，嗰區係特別多呢啲病患者，即係應該有人會 raise 咗個 issue 嘅啦。如果佢真係埋藏喺地底，你唔搞佢，佢唔搞佢嘅，即係佢唔會發出嚟嘅話咧，咁真係冇意思嘅， 嚇。 嗯，呢個，所以今次我哋譬如觀眾又好，怎點樣都好。就明白依、這個加多更加依個咁樣嘅問題咧，依、這個公園問題咧，其實唔係淨係好 local， 係加多更加嘅。 嗯， 其實包括香港好多規劃嘅情況都會發生嘅、 嗯。 我哋今次落去了解咗依個問題咧，其實下一次你都可能喺另一個區都發生。係 啊， 其實後面有三樣嘢，我哋覺得其實係呢個根本就唔係地區性嘅議題，係、全港性嘅、就第一就係政府嗰個手法嘅喇喳嘅做法嚇，即係譬如話將一啲唔關係嘅嘢拎埋一齊啦嚇，咁、或者係頭先講就話，喂，其實你城規會都未過，你都未跟嗰個土地用途，你就走去攞去撥款，走去鏟起咗佢先啊、即係呢啲嘅 先執行規劃啦， 程序公義啦嚇嘅、問題。 咁但係佢哋而家係點啊？佢哋唔係話個撥款唔係要退到下年立法會 先？係啊，但係呢個係因為居民嘅爭取啦， 哦，即 係 呢個 議員嘅努力啦， 係、但係之前就 之前就係 諗住晨早嚇快刀斬亂麻，先鏟咗你先。 係啊，嗰陣時之前我係即係十一月底見完政府，跟住佢第二日10月1日就攞咗上去，財委會根本就冇考慮到居民同佢開完會之後提出嘅嘢、就即係對咗上去，根本就係做場戲。 嗯， 見下你就話啊，我見過你 諮詢咗㗎啦，就一日啊嘛。 咁嘅時候，如果唔係因為居民堅持，同埋唔係因為即係有泛民議員係提出問題啊、或者等等嘅時候咧。即係根本咧就死咗好耐嘅公園，係咪先？死咗都唔知咩事，大家嚇。 明白。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呢個咁嘅做法本身咧，佢今次可以喺呢度咧，下次可以用喺你哋住嘅附近。 嗯。 啊，呢個第一點。 即係先例 啦。係啦，呢個第一。第二點就係你唔好唔記得喎，佢呢個嘅11亿嘅財污撥款，就算嚇我哋話你海濱長廊嗰度都要財污都要錢嘅咁，但係你要留意，如果你長期睇嗰個嘅嗰個嘅環評報告咧、公園嗰度咧其實佢要除咧起碼4.5年， 4.5年， 咁其他嗰個舊房嗰反而係2.5年， 嗯， 所以其實你見到其實公園個好麻煩嘅， 係 咁嘅時候，但係總共加埋成個工地咧就要即係鎖死曬咧就係7年，係咪？咁所以咧就係、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喺嗰啲錢咧，你好明顯咧，你4.5年相對於2.5年，啲、錢一定係用多咗喺嗰度。 係係係。 個問題就係呢啲錢係邊個啊？你嘅錢喎， 唔 係 咯， 係浪費錢嚟嘅喎，係咪先？咁點解要浪費公帑做一啲即係無必要嘅嘢？即係其實你係攞緊你嘅錢去到拆你嘅休憩用地 嚇，跟住再起個公起個地方，但係就唔係俾你用嘅，係俾啲有錢人喺度買嚟用嘅。 呢啲地產商 嘅係啦，咁即係 咁呢個其實淨係土地公義嘅問題嚇。咁即係用緊係納税人錢。咁第三咧就係你唔好唔記得就係其實公園呢樣嘢咧，你唔好當係個別。一個公園哦，食冇咗就冇所謂咁樣啊，唔係咁睇嘅，因為政府其實咧，佢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喺2022年政府有個嘅目標，就係將個碳排放咧係即係減到去到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1995個水平嘅，即係話咧，其實佢係需要咧係有呢啲嘅城市綠化咧係我哋叫做即係 perform 即係做嗰個嘅即係吸碳排放嗰種嘅功能。咁、而其實公園咧已經係即係參與緊呢個全港性嘅議題，呢個係梁振英政府要做嘅嘢嚟嘅。個公園嘅存在咧多一個咧就係多一分力量做緊呢樣嘢嘅。你少一個咧，其實你就係喺度削弱緊你呢個嘅目標嘅。 就個都市嘅廢物， 斬翻你個廢啦，就係。 同埋嗰個嘅熱島效應嘅時候咧，你有公園嘅時候，其實係相對大家涼快啲嘅。所以熱島效應、碳排放呢啲嘢，其實都係香港嘅全體議題嚟嘅。咁所以咧。你而家咁樣去到話，真係因為攞一笪地俾個地產商賺多啲錢，就要咁樣去到傷害一個整體性嘅全體即係全港性嘅一個議題咧。 咁其實咧，即係呢個政府都好矛盾嘅，即係點解要咁樣做？ 經其實經常性嘅，只要佢只不過係咁多種矛盾係其中一種，但係就真係睇得出其實佢哋今次係好多嘢都自相矛盾，同埋成件事係好亂嚟嘅。 即係我睇到就話，譬如國內嚇，咁習近平都話係要即係反貪腐啦，係咪查啲官啦嚇，拉佢哋落馬啦。咁嘅時候，我哋睇到呢件事，咁唔知中央政府使唔使落嚟查梁振英咧？ 唔知啊，不過我諗習近平佢先公開咗巴拿馬文件嘅事先啦。 咁我哋希望即係呼籲咧，政府即係睇到呢個咁嘅問題嘅，就盡快嚇，即係喺個城區度抽起咗去，盡快落區，即係同居民咧出一商討一個新型嘅方案，以至到咧即係喺呢件事咧，即係未再去到嚇激起 更激烈嘅抗爭行動嚇， 甚至乎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佢係， 但係即係蘇花係冇人落過嚟同你討論呢個問題嘅。是只有你們譬如我們現在說所謂的諮詢期，因為現在從上個星期4月17日開始到5月11日就是他這個城區的諮詢期，是不是？那他這個諮詢的方法是怎樣呢？是真的會有人下來跟你談啊，他有一個專責人員去了解一個問題啊，還是事實上是你找給你一個即可以填張課目的？ 沒有的，基本上他就純粹就是說在區議會一月尾啦，總之一月尾啦，咁嗰陣時無端端就係即係規劃處就走嚟話啊，佢中西區區議會諮詢，咁講完之後咧，跟住就發咗封信俾中西區區議會，就話啊，我哋訂上城規會啦，咁嘅時候就當做咗諮詢咯喎， 即係通知嚟嘅呢個叫做， 咁嘅時候咧就衰到係點咧？就係、是、啊，其他係啦，就好似通知，就衰到係當區嘅區議員即係陳國峰咧就話，俾居民咧其實我哋得一日通知嘅啫，嚇就話誒。聽日有人嚟諮詢喎，政府咁啊，你嚟唔嚟啊？咁樣我話大佬， 咁啊咁快， 一日我哋攞到嘅文件，喂大佬啱啱放完工翻嚟睇都未睇，我點預備去呢個嘅即係中西區區議會度去提出，去到同政府討論咧？嚇咁叫諮詢假諮詢嚟啫嘛？呢啲係咪先？咁佢跟住懟咗上去咯。嗱，你要記住喎，呢個係佢第二次做。因為第一次就係即係舊年嚟過啦嘛，咁七月嘅時候，咁所以咧，其實從政府嘅即係規，如果我冇理解錯啊，從嘅程序上咧，其實就已經係完噶啦，係唔需要再去區議會噶啦。咁所以佢就咁大膽就上城規會咯。 哦， 嗱，佢城規會冇嘢喎，佢冇登廣告噶。我希望唔過啦，即係佢個 set 啫嘛。你個 set 咁，你咪上網你咪去睇咯，你 download 咯，或者你自己死死氣走去嗰、那個。啊！城規會嗰度去攞咯， 我啲資訊都好唔流通喎。 咁、我哋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噶嚇。係 啊， 咁仲有就係即係譬如當區區議員如果咁低調處理嚇，你俾一日通知咁當咁叫諮詢嘅時候， 呢叫區議員啊？ 咁我哋其實係好多即係居民即係都去唔到啦，唔知啦咁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有咩問題啊？我哋都冇辦法。譬如他自己再出一些東西，就說叫人家支持他的方案，但我們分析過他的方案本身呢，其實呢就是用一些手段呢，就是 給你說啊，那裡拆了去起大些東西，那就即是人家說哦，拆了去好像起些好東西，那就不是支持你咯，這樣。那但是其實個問題就是大家不要忘記城規會嗰個大綱圖先至係真正政府批嘅嗰樣嘢嘛，唔係你陳學峰話唔係你話唔係我寫嗰個嘛， 佢就氹咗佢落答先， 係咪先？ 陳學峰就係氹咗你落答先， 係咪先？咁嘅時候，咁個個人咪寫封信入去話啊，陳議員你寫呢啲嘢好啊，哦好，咪支持你咯。咁但唔記得你收曬之後，咁跟住佢入一份嘢入去城規會，城規會當係咩？咪一票咯，啊有一個反對聲音喎，咁樣啊。咁不過咁佢反對嘅嘢咧，同政府嗰個規劃咧，又冇衝突喎。咁政府話 OK 唔緊要咯，我呢個規劃都照顧到你嘅需要咯。咁你咪批我嗰個咯，我嗰個喺城規會嘛。你得一票啫喎，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喎，我哋而家係講緊係幾千個嘅居民而家入緊申述書去反對呢樣嘢喎。咁其實最近如果冇理解錯，其實城規會。都有政府亦都委任咗新嘅一批嘅委員啊嘛，咁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即係上個星期已經係即係發信咗去城規會嘅秘書處，就邀請全體嘅委員咧，希望佢哋咧就係即係去到落區即係譬如參與，我哋仲規劃緊啦，即係五月二號有一個論壇喺個公園裏邊，咁即係希望佢哋嚟到一齊同居民去到即係分享了解一下，譬如話。 你哋背後呢個城開嘅呢個大講堂，你背後嘅理念規劃乜嘢？亦都聽一下即係民間嘅聲音，了解一下即係喺個公園裏面你睇翻現場嘅情況。咁嘅時候係咪對於佢哋將來要唔要即係改變呢個土地用途，係咪有更加充分的掌握， 係 咪？ 絕對係。 佢係咪應該嚟先？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呼籲佢哋咧，係盡量出席嘅。 嗯，真係盡量出席啊！ 咁我即係話聽眾，尤其住港島，佢記得多啲參與先啦呢件事啦。 咁我哋嘅 Facebook 啊， 我一定一定翻 Facebook 嘅。嗱，咁我哋呢一節去到呢度先，翻嚟再繼續同大家繼續討論其他議題啊。 嚇， 唔該。